今天的故事由谁开始，也有苦痛时。一生的意义会更清楚，到了失去时，沉默变成了心事，离合变成了苦苦相思。手中的戒指，窗边的雨丝，浮沉像以前最甜美的事。坚守的弱势，信有天知，永远不怕迟。痴心的寄望，会有一天你说可以试。情逝了何处不是，缘尽了还要苦苦相依。痛恨亦如是，妒忌亦如是，完全是爱情到来太轻易。辨识感情谁人留得住，再等痴情回流殊不易。太多凄凄楚楚的心事，你不知道，亦不想讲你知。寄望会有一天你说可以试。情逝了何处不是，缘尽了还要苦苦相依。痛恨亦如是，妒忌亦如是，完全是爱情到来太轻易。辨识感情谁人留得住，再等痴情回流殊不易。太多凄凄楚楚的心事，你不知道，亦不想讲你知。辨识感情谁人留得住，再等痴情回流殊不易。太多凄凄楚楚的心事。